佢響佢嗰個即係而家嗰個咧，佢嘅 check 嗰陣咧，佢嗰個基因咧裏面咧有啲咧就同其他嘅族群嗰啲係好唔同嘅啊，尤其是咧係對藥性嘅嗰個反應咧， 嗯， 就變成咗咧係好似一個一個嗰啲叫做吹哨嘅身體啊， 嗯。 啊、即係有啲藥 過度反應， 好快反應。 過度反應咗， 咁啊呢種情況咧，咁啊佢啊講咗出嚟咧，咁啊令到我哋都好關注 咧。係啊，但係即係呢樣嘢咧，我覺得喺兩方面睇啦。其一就係嗰、那個疫苗嘅問題啦。好明顯一樣嘢咧，就係而家有一兩隻打落去咧，個血即係嗰個血液會凝固啊。 係。 咁啊導致到咧，譬如你有心即係嗰啲皮血管嘅問題啦。 嗯 或者呼吸問題啦，咁就會嚴重影響你嗰、那個心臟啦，同埋個呼吸嘅、 嗯， 即係其中一樣嘢就中風。 係 啊，咁另外一樣嘢就係、是、咧，就打之後咧，最新嘅有一個例子入面癱啦、 嗯， 即係打完之後咧，就成塊面就麻痹， 喐唔到， 喐唔到。咁但係據我所知，其實都唔少例子嘅嚇、啊，其他地方度嚇。咁、啊、你唔好推説就話兩樣嘢冇關係啦，因為點解咧？A 發生咗，跟住 B 發生咗，起碼有個相關性喺度嘛。你唔好話一定係邊個原因啦，但係你冇可能講兩樣嘢冇直接關係噶嘛， 即係個諗法唔好咁單向性。 唔係我直情唔好講下啲咩，我即係直情係一個科學嘅問題嚟噶嘛。呢個唔係神秘之人，唔係神秘學問題，因為科學唔係 神秘學問題因為如果大家記得我喺之前嗰時嗰個波蘭嘅納粹嗰個咧，咁、我其實一直都強調，因為佢裡面嗰度咧即係有一個。有一個系統，就嗰俾即係令到你可以意會，你證實嗰樣嘢要專家證實嘅咧。咁、但係我哋啲平民就可以意會到，你嗰、那個係好似一場嘅人體化學嘅實驗嚟喎。咁我哋嗰時都講過啦，而且都亦都提及咧，就係同嗰個血性 有關，係啊。咁所以就即係， 所以而家呢一個時刻咧，我覺得咧喺個系統嗰度咧，我而家喺度揾緊啊，會唔會而家咧，因為呢個病毒咧就全球性嘅蔓延咧，咁、究竟係點樣會出現咧？究竟係自然嘅，定係有人為嘅因素咧？咁、我揾緊佢嗰啲系統出嚟。 係啊，咁但係我諗第即係其另外一個頭先我哋提到咧，就係話涉及嗰個香港人嗰個基因嘅問題咧，咁、我又唔會即刻即係否定呢樣嘢喎。因為佢有個潛台詞就係香港人嘅基因同中國人嘅基因有同華人基因有少少唔同啦。即係如果你睇香港歷史，其實係有呢個可能性喺度。 係， 因為咧第一樣嘢就係香港其實係好早已經有一個商業嘅管道喺度啊。譬如我成日講啦，譬如呢個深水埗呢頭咧，即係如果你睇翻你就屋村咧，你會睇到咧就係嗰個古墓咧，其實係一個近乎係伊斯蘭教嘅一個設計嚟噶嘛。咁換言之，可能當即係好早嘅時候，呢個宋朝，即係宋甚至宋朝之前咧。就好多嘅即係中東嘅船咧，都喺呢度泊岸。咁、所以有名叫佢叫深水埗啦，嚇，就係一個碼頭嚟噶嘛，嚇。咁就另外一樣嘢就係咧，就跟住佢殖民地嘅時候咁樣，咁亦都係華洋雜處啦，嚇。咁、其實好多呢啲即係譬如係印度啊、巴基斯坦啊咁樣，咁即係都吸埋好多噶嘛。特別、我諗最重要一樣嘢就係咧，譬如係我哋好耐以前只講八月。 嗯、 即系广东省入边，即系嗰、那个 八月文化， 八月文化嗰、那個那个基因本身都唔系好纯正，即系唔系好纯正嘅以前嘅，即系点讲咧？就佢又唔系讲话唔系中原人，即系中国有几次大规模嘅民族迁徙，最早就 系 应该系秦朝嘅时候啦，就有一啲嘅即系迁徙落嚟喺南方嗰度嘛，跟住就东进啦，要避祸啦，就一路噶嘛吓，咁所以。即係你話究竟係邊一個係正宗咧，咁就好難講。但係 anyway 咧，就係個基因本身係應該係唔係好純正嘅， 因為八月咧響以前咧個當係南蠻嚟噶 嘛，係啊。 咁有好多地方咧，咁 但係佢個南唔係我哋而家呢種南喎，個南係去到呢個長江以南嘅啫，係去到而家呢個江蘇啊，甚至浙江嗰頭喎。 唔係佢主要咧就係佢而家個血統咧，因為最近你都睇到好多人都研究翻呢樣嘢，即係睇下嗰個叫做係。 譬如香港就同嗰個廣東文化有啲乜嘢相近，有啲乜嘢相差嘅，細微上嘅嗰個其原來有唔少相差。咁呢種相差咧，亦都揾到佢嘅嗰個源流咧，就即係講就係會咧，你就會揾到嗰個湖南文化啦。我哋成日講南海嗰個太平洋文化咁樣啊。咁啊，去到呢個時刻咧，啱啱我最近咧即係印象中咧睇咗個有一篇文咧，咁佢印象都提及兩樣嘢嘅。即係佢話香港咧有一啲有一啲華人嘅人種咧，就尤其是以前咧就叫做係水上人啦，疍家嗰種，疍家其中嘅一個分支，因為完全咧就即係喺水上嘅嗰啲水上人咧，佢基本上個基因咧係同嗰個我哋嘅叫有華人嘅即係嶺南基因啊咩嗰啲係完全唔同嘅，是另一個系統嚟嘅，咁啊，所以水上人咧，我哋香港都要深入去研究會好嘅。 咁我哋都認識一啲，譬如係水上人嘅後代啦，嚇。咁水上人而家就冇艇户啦，咁但係都係幾十年前嘅事嚟嘅。咁但係佢哋嘅後代而家都即係我哋有啲都認識啦。咁但係我覺得咧，即係譬如話嗰個基因嘅問題咧，其實我哋應該係即係可能係會稍微接近東南亞嘅，嚇。譬如係泰國啊、印尼啊或者馬來西亞嗰邊嘅，即係嗰度有其實我哋有個關喺度。不過呢個就唔係今日題目，今日題目係咩咧？就係、是、個靈感係嚟自第五，所謂第五波啦。咁第五波係。即係發生喺咩地方呢？就係、是、西營盤啊，咁咪有一間嘅，即係係一啲 健身室， 好高尚嘅人物，即係人士嘅參與嘅，即係去做顧客嘅健身室啦。咁聞説咧，而家嗰個群組咧已經形成一個群組噶啦。咁但係咧就個群組原來係嚟自，即係呢啲中環嘅銀行家 banker 同埋一啲嘅即係跨國公司嘅executives。咁佢哋都好熱衷啊！但我唔知點解去咗西營盤啦。咁但係即係西營盤嗰個係其中一個標，即係一個重點嚟嘅啫。 西移 啊，西移啊，去咗西環。 講到西移啊， 講西移啊， 去到堅尼地城啊嘛。 係啊，去到堅尼地城啊。嗱，咁呢個咧就引起咗我一個疑問啊，就係咧，譬如我哋上個禮拜我哋都討論嗰個問題啦。係，其實上個禮拜嗰個話題嘅延續嚟嘅，就係一個地方有冇卡啊？譬如一個地方佢本身咧，即係有冇一啲以往發生過嘅事？咁大家覺得就係、歷史嚟啫，但係咧佢就不斷喺度輪迴，不斷喺度 loop， 係 佢以不同嘅形式 loop 出嚟咯，咁所以咧我就一睇就睇一睇呢個西營盤嗰個歷史啦。咁但係即係可以講話俾大家聽，其實西營盤而家有人出咗一本書講鬼故嘅啦，咁所以我哋就九尾逐雕啊，即係再用一個好新聞嘅角度去切入呢個問題，咁呢個係一個咩新聞嘅角度咧？咁樣咁亦都係我哋以前咧就約略提過，就喺1894年嘅時候咧，就香港就發生一場即係相當之大型嘅鼠疫啦。 係咁，太平山街。 咁我亦都睇過呢、這個香港話劇團嗰、那個即係關於呢件事嗰一個音樂劇嚟。佢就以一個音樂，即係歌舞嘅形，一個歌劇嘅形，一個即係唱歌有歌唱嘅形式咧，去回顧翻呢件事。咁但係咧，好可惜一樣嘢就係佢冇去觸及到當其時一啲嘅，即係深入出嚟嘅當其時一啲傳說。即係個傳說係咩咧？包括咩咧？就係喺嗰度究竟死咗幾多人？ 三千幾，好似係。 去到 成，你講我揾翻，我有抄。 即係而家未一個好硬啫，即係好肯定嘅統計，但係2000到5000啦。就嗰個嘅瘟疫嘅爆發嘅死亡人數咧，係蘇花到呢家 touch wood 係最高嘅。即係我哋記得沙士嗰陣時應該係睇先啦，係應該係如果冇記錯應該係399個嚇。咁就而家係去到200多啦，200多少少啦，咁就即係你講緊幾千人，仲有個人口當其時咧，即係少而家好多噶嘛。咁所以嗰個情況一定係相當之恐怖啦，咁另外一樣嘢就係咧，1894年嘅時候，大家都知道啦，就係呢個中日甲午戰爭嘅時候啦。我唔知呢個瘟疫係打咗之後。即係發生啊，定係應該打之前發生啊？咁但係幾圖已經講過一次啦，就係逢真有軍役一定打仗噶啦。咁咧，嗰陣時應該未割讓呢、這個，唔係割讓啊，係租借呢個九龍嘅 界限街以南的國，唔係應該點講？新界新界應該係講新界嚇，新界嘅 即係未曾租借， 未曾租借嘅嚇。咁所以咧就人口嗰個數量咧，就應該係喺港島嗰邊係最多嘅，即係如果你計香港嘅。咁所以當其時咧，原來咧西營盤嗰帶，即係西環同埋呢個上環嗰帶咧，原來係人口其中一個最密集嘅地方嚟嘅。咁啦，咁究竟即係當其時發生咗咩？發生咗咩事？同埋同而家咩有啲咩關係咧？咁樣，咁你睇後邊嗰幅圖，你就知道咧，就係咧嗰陣時可以講話咧，個情況係相當之恐怖嘅。就係啲人染咗，嗰係鼠疫嚟噶嘛。咁啲人就又唔知咩事，即係總之咧就突然間啲人咧就會嘔啦、發燒啦咁樣啊。咁啲人又唔知咩事，以為呢啲係咩啊？咁突然間就自己親戚有咩事喎？冇幾耐到到自己喎。咁跟住咧就成家人咧，可能即係基本上係全家都係染咗病，跟住死咗啦。咁但係死咗一樣嘢，當然嘅政府啊，即係呢個港英殖民地嘅政府咧，佢係做啲咩嘢咧咁樣？咁佢做一樣嘢咧，就我諗而家都差唔多要做嘅啦，都差係封區。咁佢就即係咁，你知道啦，當其時封區就要即係用強硬手段噶嘛，係用到軍隊出嘅，即係用到英兵去出嘅，就係逐家逐户。譬如話佢睇到你嗰度有事嘅話咧，咁就捉過去啦。咁啊捉咗去邊度咧？原來咧就捉咗去而家呢個西營盤嘅其中一個差館附近嘅地方嚟嘅。咁喺嗰個地方入邊咧，就出現咗大量嘅傳說啦。咁點解有呢個傳說咧？就係因為啲人入咗去唔知道發生咩事啊。咁就跟住嗱，而家後邊嗰幅圖就睇到啦，即係當其時就咁樣啦嚇，就即係所以有叫洗太平地嘛，就洗太平街。咁但係洗太平街唔係洗咁簡單，係即係見到有病咧，跟住就捉 Q 咗入去嘛。捉 Q 咗入去之後咧，咁究竟發生咩事咧？就原來咧就跟住有隻船喺度，咁咧就話釘上船。咁咧呢隻船咧個名叫做咩咧？叫海之家。咁但系啲人咧就唔信啊！啲人就系话咧，其实喺只上船嘅时候咧，其实已经死咗啦。就掟咗上船就系火化。咁但系火化都唔止，火化原来咧嗰啲烧咗啲嘢咧就可以用嚟做一啲嘅原材料嘅，或者系拎去欧洲。咁嗱呢个系传说嚟嘅，但系嗰阵时讲搞到一样嘢就人心惶惶。咁人心惶惶，跟住点样咧？就系啲人会走咯。即係你嚟封區嘛，咩會而家封區咁樣咯？都有封區，有啲人就即刻閃 Q 咗，去咗第二度。咁當然閃去邊度咧？就閃翻上去呢個中國嚇。咁跟住咁呢件事咧，就係導致到當其時其實咧就咩咧？就懷疑喺呢個西營盤嗰度咧，即係由於佢呢個即係已經死好多人啊嘛。同埋咧就喺嗰個封鎖入邊咧，係特登整死啲人，或者唔醫佢。咁結果咧就導致好多呢啲亡魂啦。 我哋喺嗰個2010年嗰時間咧，就藉著嗰個十月圍城咧，嗰個古仔咧，因為佢做咗成條街出嚟嘛，尤其是太平山街。咁我嗰時都諗咗個古仔，就係講呢個1894年嘅呢一件事件咧。咁啊，做咗好多資料嘅。咁啊，揾到一樣嘢咧，就即係覺得可以好講嘅，就第一咧，就係嗰個叫係斬頭嗰啲啊，香港嘅嗰啲清朝斬頭嘅嗰刑罰咧，就有一個最後嘅一次刑咧，就係喺邊度？咁同埋成件事件咧，這個咧就有個傳聞咧，就係嗰個同啲妓女有關嘅，即係胭脂扣嗰啲嗰個地方，嗰個有關嘅，有個妓女冇咗個人頭。 那個是不是在唐西 是的唐西那邊來的那個時候呢就很多大事件的我們呢就不說我們虛構的部分即說個真實的一個部分呢其實大家都留意即那個時期就是那個叫世界的亞洲的第一個地契就都那個時期就是出來的咁嗰個咧就係銅鑼灣嘅，而家都一個好出名嘅一個酒店啊、商場咁啊，怡和中心嗰度嗰個咧。 那個是亞洲的第一個地契， 嗯， 正在跟地有關的， 嗯， 第二個就在上海， 嗯， 第三個你知道在哪裡呢， 嗯， 就是日本， 嗯， 這些有記錄可查的，而且它裡面那裡這個傳說就令到大家 都歸納到，即譬如研究香港的那個神秘學的發展史， 嗯， 其中叫疫症出現就一定有戰爭的這個傳聞呢，就你由那個時期開始整，你會發覺呢是有跡可尋，不是烏里馬查就這樣整的。我們去追的時候就覺得這個是一個很關鍵的題材，同埋鼠疫的因由呢，我現在很擔心的。現在大家你知不知道那個 很多地區爆緊啲鼠疫出嚟嘅，啲鼠疫係多得好，唔係啲老鼠係多得好緊要。 呢頭好多老鼠㗎，呢頭 都多， 都多。 呢頭應該係多啦， 我每日都見添，差唔多要。 因為佢最重要就應該嗰個地下道啊咩嗰度咧，嗰種染污得好緊要啊。 嗯， 唔知點清理。咁啊，嗰個染污個情況點解突然之間會變咗咁嚴重呢？咁啊，其實大家都可能追查下近呢一兩年之間咧，即係發生啲事件咧，裡面有冇染污到成個城市咧？嚇，即係尤其是用區域嚟分咧，咁你可以揾到好多有啲有啲線索咧，即係話，喂，嗰區係要特別處理喎，因為咧嗰時咧即係染污得太緊要啊。咁啊，亦都喺網上你都有人睇啦，有人都講話，譬如嗰時大量放嘅嗰啲咩？嗰啲軍方咧，即係話啲新型嘅嗰啲咩啊，即係嗰啲嘢啦嚇，咁啊就染污咗各個環境嚟嘅，咁樣就呢個令到而家嗰啲蛇同鼠蟻咧係有啲叫反常嘅一種 改造咗基因係嘛？ 我唔係覺得佢，我唔知啊，我冇捉住啊老鼠check 佢嘅基因，總之係多咗嘅。突然之間啲多咗，同埋係新世代添啊！有啲好細只嘅啲老鼠出現嘅，係啊， 咁嗱，佢呢個咧就係即係最早的部分啦。咁跟住我哋以前都講過啦，又即係搞咗呢啲咩北帝啊咁樣咁成啊，咁但係喺呢個之後咧，就連續發生好多事，即係呢度已經死咗扎人啊！佢死咗人喺邊啦？而家嗰個統計就係2000人，咁但係咧，即係我哋覺得個人口當期嘅人口統計嗰個準確性都唔係太高，一定係可能係高過呢個數字，甚至包括埋嗰個總督嘅夫人，即係羅便臣，個太太都死埋，係令到有三分一嘅人口離開咗香港啊！咁喺呢個之後，跟住發生咩事咧？就係、是、其實嗰帶咧就跟住起咗咩咧？麻風病院啊，咁麻風可能到係二戰之後先至叫做正式係喺香港就消滅咗啦嚇。咁一去到麻風病院，其實就好即係好慘噶啦。咁但係跟住有咩咧？精神病院啦，即係喺大概而家西營盤嗰度咧，都有一間精神病院嚟嘅。應該是高街那裡，即是那個氛圍是這樣，你西營盤那裡就有地鐵站了，現在就有第一街、第二街、第三街，但是為什麼沒有第四街呢？就是因為二頭不好，所以叫高街，但是高街那裡又很威死陰森的，我們以前也都提過，就是除了風雲，即是這個麻風病院之外呢，還有精神病院嘛，咁精神病院咧，即系我哋嗰次冇提到嗰樣嘢係咩咧？就係、好多人原來係被屈入去嘅，就係咧當佢譬如得罪咗啲人啦，尤其是女性啦，咁咧就跟住咧就俾啲人咧就夾硬屈佢係精神病。咁原來當期精神病院咧分即係中國人同埋西人嘅喎，西人嗰個就唔喺嗰度嚟嘅，所以呢個係俾中國人用嘅。咁咧跟住咧就係、原來咧有啲人咧有啲婦女咧。是被屈咗係精神病之後咧，就喺嗰度俾人迷奸咗。咁迷奸咗之後喺嗰度咧就自殺。咁所以咧到而家嗰度咧就都周不時有一啲嘅女鬼嘅傳說啦。咁我唔知同呢樣嘢有冇關係啦。咁但係呢樣嘢都唔止嘅，呢樣嘢唔止之餘咧，就仲有係咩咧？就係、去到第二次大戰嗰時候咧，嗰度係日軍嘅其中一個營場。咁附近咧有一個亂葬崗嘅，咁個亂葬崗當然就唔係自己日軍自己掘啦，就要翻即係香港人自己掘咗之後就撞翻啦。咁所以咧，我哋嗰陣時已經提過咧，就係有人喺嗰度咧夜晚就見，即係話係見到啲人見到有操兵嘅聲啦， 咁咧 ，anyway， 而家咧嗰度其實已經改，即係已經改建咗好多噶啦。即係話佢譬如話嗰個西營盤，即係話嗰個以前嗰個有即係呢啲傳說嘅地方咧，其實就已經一個咧就係而家保留咗嗰、那個。建築物啦，高街嗰度啦，咁另外一個咧就係呢個大仁寺康復中心，咁原來係八號差館嚟嘅，咁八號差館原本咧就係以前頭先我哋講嗰啲咁嘅即係古靈精怪嘢喺度啦，咁一號、二號、三號、三號、四號差、八號，即係五號、六號、七號差館，其實根據嗰個以前嘅地方而命名，咁但係而家唔會咁講啦。咁另外一樣嘢就係近年咧，即係出現咗嗰、那個即係啲人見到古靈精怪嘢嘅地方啦。就喺嗰個地方咧，就即係有個英國嘅畫家咧，就做咗個浮雕啊！就嗰個浮雕咧，只不過係一啲嘅日常嘅人咧嘅一啲嘅即係動態嚟嘅。但係咧有啲人咧就唔知點解喺個浮雕入邊見，因為佢浮雕太浮啊，所以咧見到一啲嘅即係唔應該見到嘅嘢嚇。咁呢件事咧就我谂相信到依家咧就作为一个即系所谓 urban legend 啦，一个浮雕我相信而家都即系应该消失咗噶啦吓，咁但系咧就呢啲当其时呢啲咁嘅人咧就睇到入边一啲嘅即系比较特别嘅嘢咯吓， 即系有啲光影嘅嗰个幻象出现。 系啊， 特别佢睇到。 系啊，咁、但系唔紧要嘅，呢啲浮雕嘅情况咧，就而家冇咗噶啦吓，只不过系啲人咧就眼科睇到呢、這个即系、就是、一啲嘅异象出嚟嘅啫。 你咁肯定啊？冇咗啦， 唔系 啊，咁呢啲叫妄想啊， 妄想系嘛？ 系妄想啊，呢啲即系中国讲嗰个叫幻象嗰个咧，就系、是、要用光睇出嚟嘅，嗰、那個、叫。叫妄量，即 系 离没妄量，咁啊冇掉走咗两个鬼，即系掉走咗个鬼字边嗰个咧，嗰、那个妄量咧，就系、是、庄子讲嘅嗰个妄量文景，嗰、那个原因嚟吓，即系幻象啊， 咁、我而家俾大家睇下啦，就即系睇下大家睇咗之后咧，会唔会系觉得系即系有咁嘅感觉咯吓，咁、咧就嗰、那个。浮雕本身咧，其實就唔係即係香港自己個畫家去設計啦嚇。咁但係嗰、那個即係睇落嗱，即係呢個後面呢扎啦，就其實係一啲即係好日常生活嘅一啲嘅表現嚟嘅 嚇。嗯哼，因為彩色浮雕嚟嘅喎， 係啊，彩色浮雕嚟嘅嚇。咁、即係佢又即係嗰、那個。畫風本身出現咧，就即係比較密集嘅，即係好多好多人喺入邊啦。咁、但係呢個同即係西營盤而家嗰個狀態有少少唔同嘅。 咁啊，呢個唔係一個叫做係好舊嘅一啲浮雕嚟嘅喎。 近年嘅呢個係幾年前嘅事嚟啫嘛。咁、但係唔知點解啲人會睇咗其他嘢出嚟， 就冇具體講係乜嘢嘢。 見到啲人冇喐 啊。 咁啊，即係我哋有中文有講啊，栩栩如生啊嘛。但係你睇咧，就的而且確佢嗰、那個即係嗰個感覺係好比較唔係我哋想用之中咁活，即係嗰種正能量嘅。所以套用個説話係比較邪少少。咁但係嗰個要訪問嗰、那個即係嘅藝即係嗰個 artist 咧，佢就。唔係太想講呢件事啦，咁、留翻自己去睇咯嚇。咁、即係呢個係側面嗰、那個睇翻呢度咯。 都係喺嗰個西營盤嗰度嘅 地站。地站，嚟即係一個浮雕嚟嘅咁樣嚇。好啦，咁嗱呢個咧就係喺即係今日啦，我哋譬如話見到呢個喺西營盤嗰度出現咗一個咁嘅情況。咁啊，另外點解會即係有一個觸覺去想呢樣嘢咧？就係、是。每個地方咧，佢發生一件事，同以前發生個事一件事咧，有冇關係咧？係咪一個地方嘅本身嘅記憶？ 即係你個意思就係、是，即係嗰個地方變咗，好似而家我哋研究用科學嚟講咧，即係 NASA 所提出嘅嗰個 UAP，即係嗰種咁嘅現象咧，喺嗰個變成咗一個叫神秘嘅領域，係咪用嗰個方向嚟睇？ 係啊，冇錯啦， 咁另外一個神秘嘅方向，亦都大家都好即係知道啦，即係我哋只不過喺度複述啦，就係、是、呢、這個北國七姊妹道啦。咁、嗯、嗰個古仔就係、是、即係連好似連戲都拍過，連舞台劇都做過噶嘛，做過個舞台劇噶嘛。咁傳出係咩咧？就 N 咁多年前咧，就係、是、嗰個地方咧，就有七對金蘭姊，即係七個金蘭姊妹。咁佢哋咧就喪氣唔嫁嘅。咁咧就其中一個咧，就應該係第三個啊，就唔知點解俾屋企咧就逼婚，就要佢結婚。咁佢係死都唔制，咁唔制之餘咧，就逼到佢咧就呢個要嚟搶婚啊咁樣。咁佢咧就約定曬七個姊妹咧，就應該係咪一齊跳海咁啊？喺北國嗰邊。咁咧跳咗之後咧，啲人咧就有個傳說啦，就係話咧，當嗰啲水退咗之後咧。就有七嚿石， 嗯哼， 出嚟。咁呢七嚿石咧就唔同嘅 size 喎， 嗯， 又有大有細咁樣啦。咁於是乎咧，啲人就呀，係咪呢七個嘅即係姊妹咧，就化做石，因為跳咗落海，揾唔到條絲啊嘛，我記得就係、是， 嗯哼， 即係七個跳咗海之後，佢攬唔到條絲嘛。 嗯， 咁即係去到呢度，其實就好簡單嘅事啦，即係有七嚿石。咁譬如話有望夫石咁樣，嗱，我記得喺澳門嗰時候，我都見到有嚿琴，有個琴巨石㗎。係，即係我坐嗰陣細嗰陣坐， 即係坐過嗰、那個 啊。你有冇睇過？ 我嘅反而澳門嗰個我又唔係咁留意。 你有冇留意啊？ 望夫石我咧就個個禮拜都去 嘅，因為近你屋企 嘛。係，近我又住沙田㗎嘛。 嗱，咁件事去到呢度咧就冇乜特別啦。特別之處係咩咧？又過 N 年之後咧。就發生一件事，呢件事咧就直情有記錄嘅，就係咩咧？有個人喺個游水，游咗水之後游咗水咧，俾啲石頭困住，俾嚿石頭包住咗，石頭包住咗，即係個警察嚟到就跟住咧就 call 消防咧，再去揼開嚿石， 呢、這個真係匪夷所思啊！ 你有冇聽過呢個故事？ 有新聞有報道嘅， 有報道啊！ 我睇報紙嗰時睇翻嚟， 咁咪。即系嗱，我好难想象就系嗰个人点解喺个喺个石头入边困住咗，即、就、系、是、你又会睇到佢咧咁样。 呢、這个好奇噶，呢、這个唔系佢听到声，佢话其他人听到个石头里面有声、 啊， 有人咁 叫救我出嚟啊！救我出嚟啊！ 奇怪 系啊吓，咁咧就叫消防咧就突开佢，啊真系救到个人出嚟， 嗯 系嘛吓，咁、啊、所以就即系奇状 变咗奇，变咗奇闻啦吓。 系啊，咁、啊、另外就咩？当其实喺北角嗰度咧。就嗰度咧就係唔係好似而家咁樣嘅、即係唔係其實係一個泳棚喺度噶嘛，即係啲人可以游水噶嘛。咁游下水咧，好多人咧就去到呢個七姊妹嗰度咧，就係話咧，即係每逢唔知去到幾多月咧，就有啲人喺度浸死嘅。咁亦都係好經典嗰個就係話你係盂蘭節嘅時候冇游水啦、就跟住係鬼掹腳嘛。咁喺個嗰度浸死，於是乎咧就形成咗而家即係呢個北即係北角叫七姊妹道嗰度咧，有一啲咁嘅都市傳說喺度啦 ，Heaven Legend 喺度啦。咁、但係我覺得奇怪地方係咩咧？就係、是、七姊妹道呢個名係點嚟嘅咧？七姊妹，即係咪即係呢個七姊妹嗰、那個要俾人逼婚嗰、那個嗰件事係咪真係啲人喺嗰度即係見證過，即係睇過咧咁樣？ 就變成咗一個街名咁樣樣嘅， 係啊， 因為你依、這個其實喺度衍生到咧，我哋如果研究香港嘅嗰、那個發展嘅時候咧，嗰啲街名嘅嗰個形成咧，咁啊都裡面有好多玄機嘅，因為咧咁啊最早嘅一條大道出嚟咧就梗係皇后大道啦，有中有西咁樣嘅，咁啊維多利亞女王嘅即係嗰個皇后大道咧。有一個起手啦，咁啊，其實大家知唔知咧？即係我哋嗰個殖民時期嘅嗰個歷代港督啊，二十八任嘅港督咧， 全部有街名，除咗彭定康 唔止，有應該咧，即係有幾個都冇嘅 啊， 因為街名嘅嗰、那個佢裡面咧，即係唔係彭定康冇啦，由得。都 嗱，有醫院，有醫院，唔係街名，即係總有紀念啦。 佢物理號就有勁啦， 係啊，維信勁啦，亦都 咁啊，有幾個係冇嘅 啊。 咁佢何解會有，何解會冇咧？咁呢個街名嘅形成咧，就都好緊要嘅。咁但係喺個殖民時期嗰度咧，你會睇到，譬如有冇啲中國嘅名人嘅街名咧？ 咁就唔確有嘅喎， 嗯， 即係林則徐道 嘅喎。 不過咧，就有地方名， 係啊， 南京街啊，北 京街、摩羅街，係 啊，咁樣樣。咁你會睇到咧，佢裡面咧，基本上咧，尤其是嗰個從廣島開始啦，因為開頭嗰時佢割入嗰個廣島嘅嗰啲街道，去到咧即係九龍啦，同埋跟住咧即係新界又唔係咁多嘅，你會即係呢啲港督嘅嗰啲路咧，就都係喺香港九龍。 主要哇，呢個好容易研究啫嘛，基本上係殖民地嘅路咧。同嗰、那個佢一路延伸上去係有關係嘅嘛？ 嗯、 你而家去到譬如話去到沙田嗰啲咁樣，嗰啲路名完全同啲我哋喺港島區嗰啲，甚至喺旺角嗰啲咧，係完全同風格。 係嗱，咁佢嗰個咧就最重要咧，就叫話當佢立一個街名嗰時候咧，就有一個特別意思意義喺度㗎啦。咁樣就。咁啊，而且咧，咁嗱，譬如都做一個，我係都記得摩地道咧，摩地道嗰個就基本上好紀念。 紀念一個人叫摩地。 係啦，咁嗰個就唔係一個 拜火教嘅，應該係波斯人嚟嘅。 咁啊，依啲咧就係其實就係大家研究嗰個叫波斯文化咧，即係喺香港嗰個發展咧、 嗯， 或者波斯貿易嘅，啊、 嗯、 依、這個海上絲綢嗰度咧，咁啊佢裡面有好多線索喺度嚟嘅。 嗯 咁我哋即係喺個研究嗰度咧，即係好似細心啲去睇嗰陣時候咧，邊個廣東會有？點解嗰個廣東會冇嘅咧？咁你都覺得呢個係一個疑問嚟嘅。咁同埋咧，嗰、那個街名立咗出嚟，會唔會因為佢個名加埋嗰個地方具有悉心嘅處理，係擺咗個一個叫我嘅依個用街道嚟整一個叫做係西方嘅風水陣咧？ 嗯， 啊，信不信由你。我覺得是應該有的、 嗯、 因為點解咧？因為你會看到街道咧，裡面就牽涉到一個叫風調雨順 嚇、嗯、 你點樣流通啊？那個、道路的流通，咁佢嗰個設計咧，裡面嗰度咧就係有啲心思喺度嚟嘅嚇。咁啊，咁啊，呢種心思咧，你睇到佢就喺開頭嗰時候咧，就西方佢嚟到中國嗰陣時候咧，即係譬如香港呢個小嘅區域，當佢去再打理嘅時候咧，咁佢都咧即係。將一啲叫我哋叫可能我哋中國嘅風水，就加埋佢哋自己咧，就對於一種叫做係環境嘅嗰個理解，咁啊砌咗呢個陣咧，即係你可以講埋一個風水陣嚟嘅嚇。咁啊，所以衍生到咧嗰啲地方咧，裡面咧就可能有啲嘢唔係咁通順，咁啊會變成咗有一啲咁嘅奇怪事件出現，會唔會係咁樣樣咧？咁啊好值得研究嘅，係啊。 咁你估唔估西營盤係咩嚟咧？ 西營盤我唔知道啊， 好簡單啊嘛嗱，我哋隔離下邊呢個叫營盤街嘛， 係， 咁你睇個英文係 camp 啊嘛，西營盤好簡單啦，係軍營嚟咯，即係原本係擺駐扎兵嘅地方嚟噶嘛， 即係一個西營盤， 係啊，如果你睇英文咧就 West Point，即係有四個 point 啊嘛，一個 central 啊嘛，應該係東南西北啦，係咪啊？有 North Point 啦，有北角啦，係嘛？咁其實仲有 East Point 嘅， 係 東角係嘛？ 不過我又反而咁樣睇、我覺得佢嗰、那個西環嗰邊咧，佢參照咗咧嗰個倫敦嘅嗰個成個城市設計，即古倫敦嗰時已經整嘅。咁、所以佢嗰個叫做係西環嗰度咧，你會睇到點解會好似同嗰個Jack the Ripper 咧，佢嗰個地方咁似咧，咪有記者啊，有成 係啊， 你會睇到。嗰、那個係嗱，你而家睇你覺得係好得啖笑啦，好多聽眾朋友都係得啖笑嘅。但係佢你會睇到佢喺裡面嗰度咧，佢嗰個擺嗰個咧，的而且確係一個叫規劃嚟嘅。 嗯， 咁個規劃咧，你可以睇到咧，佢裡面咧有一樣嘢咧，去處理嘅。呢、這個我覺得都反映到而家我哋面對緊一個情況咧。當內地咧咁，佢咧就想落手參與嘅嗰時候咧，佢就發覺咧就裡面咧。可能連啲街啊，或者嗰啲地方咧，都覺得唔係 阻住啱啊， 係即係唔係佢嗰種思維模式啊？ 我諗佢其實係點樣咧？即係如果將來可能嘅話咧，佢係想改曬香港啲街道名 嘅。未必想改曬，總之呢啲外國名咧，就唔該拎走。 你起碼唔好有太子道啦，係嘛？你唔好有英皇道啦，係嘛？ 即係嗰啲可能啊尼敦爵士啊嗰條街啊咁啊，不如一轉啊轉 即係港島改曬，好似好似廣州啲咁樣啦，係咪啊？ 咁啊，因為嗰個你最關鍵咧，你會睇到有時呢啲街面咧，即係呢啲街嘅名啊，或者嗰啲地區嘅嗰啲分佈咧，咁啊，從中 但比如你話，如果好似我頭先講，用嗰個倫敦嗰個 mapping 落嚟香港嘅嗰度咧，你睇到佢有一個叫做城市規劃嘅一個方向。 嗯。 咁啊，嚟到以呢個時刻咧，即係佢又急於轉變啊嘛。即係中方咧就想急於轉變嗰時候咧，咁我諗佢有呢啲嘢咧就會變咗唔順眼嘅，唔係就咁其他嗰啲嘢。啊，因為呢啲地方咧，咁我諗佢都會諗個辦法咧，即係睇好快咧就洗咗佢。 嗯， 呢個叫洗佢嘅底啊。 佢咁樣嘅，我唔知道西方個巫術有冇呢樣嘢，但我相信都有嘅啦。但係中國嘅巫術咧，就係厭性啊嘛。 嗯哼， 咁厭性呢個咧，亦都即係理論上有一個題材嘅，就係最近咧，大家發覺咧行山嘅時候咧，就有三隻爪啊， 你拆咗啦， 拆咗啦，即係擺喺山度拆咗啊嘛。咁其實呢 個嗰個叫龍脊咩話？嗰度有龍頭啊，因為全部斬件咁放曬喺度嚟嘅。 係啊， 你一睇咧，你都已經嚇到一跳啊！點解咁嘅？咁嘅設計嘅咁樣 嗱，我哋冇預備講呢樣嘢，但係三腳爪其實係咩料嚟嘅？ 三腳鳥嗰、那個唔同喎，嗰、那個爪你嗰只係我見到嗰只雞爪嘅， 雞爪鳳爪。 佢話三腳三爪龍， 三爪龍啊， 三爪龍咧就係即係應該係海龍嘅其中一種嚟嘅，不過就唔係好。即唔係會稱到，即唔係上等輪，即簡單嚟講咧，就驚得罪啲神明啦。就三腳嗰啲，即叫係一般嘅嗰啲龍嚟嘅。咁你四爪咧，就係、是、都已經即有啲地位嘅。 五爪金龍嗰啲， 五爪就最勁啦，五爪王嚟添啦，嗰、那個係啦。 但我就覺得嗰只唔係龍嚟，嗰只係鳥嚟啦，三腳鳥嘛，因為《山海經》講嗰啲係鳥噶嘛。 嗯唔係佢呢個三爪嚟嘅啫，就唔係三腳，因為 唔係三腳係應該係三爪，即係三嚇。 係啊係，因為佢三腳咧就真係咧有一鳥咧就係叫三腳鳥嚇，即係等同於係日本嘅嗰個八趾鳥咧就係三腳鳥嚟嘅。啊，我哋如果係講《山海經》嗰個咧後羿射嘅嗰扎湯谷嘅十個太陽嘅嗰個化身就係呢啲三腳鳥嚟嘅。 嗯 咁啊，所以佢嗰個形，我覺得其實真係似鳳爪啊！ 啊，但係 咁對出嚟 嘅嗰樣嘢，即係有啲朋友就講話，其實佢就唔係厭性嚟嘅。但奇怪的地方就係買咗上去，點解俾人見到之後就即刻拆掉咗佢咧？咁 樣係啊，嗰個來龍去脈咧，咁而家我唔知道有冇一啲朋友咧，即係會打爛沙盤 問到 篤咧，就問清楚。點解啊？漁農處咧會整個咁嘅嘢？ 係咯， 設計者是誰？ 係咯， 嚇佢嗰個目的係乜嘢嘢？ 嚇， 同埋點解要斬件？嚇咁啊，因為咧你會就咁睇嗰時候咧，我諗行山人士咧見到都有啲厭惡性出咗嚟。 唔係，我諗係咁樣嘅。近年香港啲人好敏感嘅， 係 就見到好多嘢咧。佢哋因為同埋互聯網啦，你以前如果譬如話我哋做報紙嗰年代咁，起碼個編輯就係、是、俾你出就出，唔俾你出就唔出噶嘛。咁而家唔係啊嘛。哇！你一睇到之後，你影咗張相上去就即係好多人議論紛紛啦。咁、 嗯、 再加上其實香港人對而家近排即係近年香港嗰啲都市設計咧，就即係頗為敏感啊。譬如你見到突然間個隧道嗰度有條蛇，有個蛇形嘅頭出嚟咁樣。咁你就會問一個問題就係、是：咦？呢、這個設計點嚟嘅咧？點解會一個咁樣嘅設計咧？同我哋原本嗰、那個即係都市嘅嗰個設計格格不入噶嘛？咁你突然間喺個山頂見到個鳳爪，你就會問一樣嘢，就係佢係咪好似類似觀塘嗰個5000萬嘅噴水池咁樣咧、 嗯？ 或者呢啲嘅即係幾萬蚊一個嘅呢啲單車欄咧咁樣？咁、 嗯、 嗱，你可以其中一樣解釋就係、是，哦，因為咧就啲人咧想出數，係咪啊？錢冇掟曬，咁可能整嗰個咁嘅鳳爪咧，就可能去到成千萬嘅咁樣。咁我哋其中一個解釋啦。咁、 嗯、 第二個解釋就係有人想喺香港再布嗰個風水陣。咁、 嗯、 但係呢樣嘢就唔係即係唔啱嘅，因為呢個佬喺香港嘅時候，佢都布咗一個風水陣啦。咁而家係大家要鬥法，睇下邊個風水陣咧就破咗必另外一個嘛。咁、 嗯、 正如阿基頭先講啦，西營盤本身嗰個咧。其實都是一個嘅有意識嘅設計嚟嘅，嚇、 嗯 啊。但係我就覺得係倒轉，即係同倫敦講，因為倫敦咧最好嘅地方咧，即係而家到而家仲係啦，就 West End， 即係西邊啦。 嗯 哼。咁啊唔係喎，應該係你講我啱喎。佢原本喺呢個西營盤嗰個就係西邊咯。係 啊。 就所以係好似頭先你講嘅，就吸咗倫敦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咁嘅、那個、設計落去咯。 啊 ，West Side 啊， 因為你聽嘅歌叫 West End Girls 啊嘛，就 Pet Shop Boys 咁，點解叫 West End Girls 咧？就因為到到而家咧，倫敦咧，即係最有錢、最值錢嘅嗰、那個即係地方咧，即係等於我哋中環啦，都係喺西邊西邊呢度嘅。嗯哼，咁、啊、東邊嗰度咧就是、窮嘅地方嚟嘅。 嗯哼，系佢你会睇到佢可能佢开头嗰时间佢个设计咧，即系有唔系好复杂嘅啫。 嗯， 就用一个叫做城市嘅经验嚟去放落嚟、嗯，就作为呢个叫做新嘅佢哋嘅嗰个发展嘅嗰个方向吓。咁、嗯、啊，叫有迹可以 follow 咁样嚟去做咁。咁、 嗯、 但往往咧有好多时咧，即系如果你有一个理解咧，就系话。原來是用一個舊的方式來砌出來的東西，會不會原本的那些 karma、 嗯、 那些負能量或者正能量呢都放到下去的呢、嗯啊、那個呢、這個就很值得研究的、嗯、這個等同於我們研究明朝的那些、神秘學的歷史裡面呢，他就建立了那個紫禁城之外，因為紫禁城就是跟那個大都、 嗯啊、上都、 啊、那個上都的那個設計呢 是一樣 的，那個形式就搬落了來這個北京那裡、 嗯 啊、樣除了那個想承接那個元朝的他那些、璀璨之外那裡呢，那他也都同時呢那個呢是要鎮的北京的那條地下的惡龍嘛、嗯啊、所以用一個哪吒城的形象呢來整了它那個圍牆。 我們這個題目也都很久之前講過，但可以參如果未聽過就可以參考那場。 所以一個地方的那個設計呢，我覺得整個我們研究香港的那個地運的時候呢、嗯、我們之前都有提及就是說，第一呢其實它基本上呢它接收了個香港島呢，那時候就專注嗰個香港嘅嗰個島成個環島嘅設計，嗰樣嘢啦。咁啊，而九龍嘅嗰一部分咧，裡面嗰度咧，都諗住都應該咧，即係譬如你開始有嗰啲叫波斯人咧，嗰度咧就做生意啊，嗰啲嗰度咧都預計咧，即係尖沙咀啊、油尖旺嗰度咧，就是、一個叫發展嘅一個貿易區嚟嘅。咁啊，直接咧，即系你一開頭嗰時講嘅1894咧，咁啊要埋嗰、那個唔係鼠疫之後，同埋要埋嗰個叫界街， 再 以上嘅嗰個新界嘅嗰個地方出嚟嗰時候咧，咁就佢就加埋咗即係嗰個叫做係當時慈禧話送嘅嗰個大嶼山， 嚇、嗯、嗰、啊、送埋俾你啦， 嗰 嚿 嘢，嗰叫大，即係你如果講大嶼山咧，或者大嶼山咧，即係鬼佬就唔知噶啦、，Lantau Island 咁嘅就知噶啦，咁啊成個砌埋就變咗一個叫香港嘅嗰個叫做係一個完整嘅一個咁嘅區域，咁佢咧就有更多嗰啲風水學嘅嗰個發展咧。就出咗嚟、嗯，我哋都曾經講過咧，當嗰個1894打號嗰時候咧，成個香港嘅運咧就唔係就咁睇太平山啊，或者佢有幾個嘢、嗯，就睇大帽山。 嗯， 大帽山咧就作為咗成個呢個香港呢個風水 baby 啊、嗯，風水嬰兒嘅嗰個心嗰個部分嚟。 咁所以而家大帽山上面係咪有個裝置喺度嘅？ 我唔知啊，你想咩？但大帽山咧就有好多人都講咧，就其中嘅有一個咧，即係疑似天文台嘅建築物咧，就解放軍嘅一個即係重要嘅地方， 監察地方嚟嘅。 啊，唔知係咪監察啦嚇？啊，佢監察乜嘢啊？監察啲有冇野生熊啊？有嗰啲咁啊？ 唔係，咁嗰個嘅監察出邊嗰啲即係南海嗰啲嘅活動啊嘛。 佢總之嗰、那個、 即係總之唔係監察我哋啦。 哦，好難講。咪佢總之咧，佢嗰個係一個特別嘅地方嚟。咁嗰個特別嘅地方咧，你睇到佢唔係一個叫天文台嘅性質，即係好似以前嘅嗰天文台嘅性質一樣。咁但係講起上嚟咧，即係以前嘅嗰個天文台咧，你唔好當佢就咁係天文台，仲有好多嘢嘅。咁啊，所以咧有陣時我哋睇嗰個睇成個香港個運勢咧嘅時候咧，從嗰個大帽山跟住扮落嚟嗰啲電塔啊。 嗯， 嗰啲分布咧，你就會睇到咧嗰個叫做電力嘅嗰個流向係點樣去嗰、那個咧，其實都係一個蜘蛛網型嘅風水陣嚟嘅。 嗯， 咁啊，依啲咧，咁你可以用依樣嘢咧嚟去睇咧，就你會發覺咧，就香港咧就妙處好多嘅， 咁啊有好多咧，你會睇到咧嘅，你以為就咁一個好普通嘅一啲咁嘅裝潢，一啲咁嘅設計，但原來佢裡面內有原因都唔奇嘅。咁、所以就促使到咧，即係有啲地方咧，佢會唔會係擺緊一個叫做係成個區域咧擺緊一個鎮？ 係啊，咁我哋順便問進一個疑問咧，就係點解中聯辦會喺西環咧？咁、但係呢個我哋都係今晚提供唔到答案啦。不過咧，我哋記得一樣嘢，西環咧就有啲人講咧，就係其中一條街啊。就是差館街，咁而家唔係叫差館街噶啦、就係、是、黃泉路、因為咧，如果你睇翻頭先嗰個即係講鼠疫嗰度咧，係嗰啲人就係一有事就喺即係喺 經嗰度嚟去咩就 係啊， 上船啦， 上船啦，咁、所以就嗰、那個就係呢個陽吉，即係陰陽之間嘅即係一個分隔點嚟。 咁用都市傳聞嗰度有大把嘢講嘅。 咁但係其實我諗全香港島最負能量咧，即係最陰森就應該喺鰂魚，即係北角鰂魚涌嗰度。咁所以嗰度個選址咧就有大酒店喺度咯。咁、但係呢啲就係純粹係嗰啲心理作用嚟嘅啫。喺、現實上其實嗰度嗰個嗰啲地價都好貴嘅、所以大家就唔需要擔心呢樣嘢嘅。 唔係啊，佢最重要就因為佢嗰嚿陰森啊，有你好多你睇好多人就係揀係用風水嗰樣嘢咧嚟睇嘅。 唔係啊，我以前做 一定係要佢唔係需要我嗰啲向南啊， 係唔需要㗎。我哋以前做報館都係㗎，我哋報館就啱啱係喺正大酒店隔離咯，咁好幾間即係好著名嘅報館，其實都喺嗰頭嚟嘅。 就係、是、北角區嘅嗰邊嗰個範圍噶嘛。 係啊，嚇、啊！咁、我哋今日嗰個重點就咩咧？就係、是、一地方咧有冇卡瑪啦。咁、但係嗰個卡瑪其實就唔係顯現喺呢啲咁大型嘅即係事件度噶嘛，係顯現咧，譬如有冇遇到鬼故啦，有冇啲即係陰魂不散噶啦。咁下一節翻嚟咧，就即係幾圖會介紹一下呢樣嘢。